躺在妈妈怀里的时候，常对着月亮甜甜的笑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不管心里有多烦恼，只要月光照在我身上，心儿像白云飘啊飘。只要月光照在我身上，心儿像白云静静地飘啊飘。守在祖国边防的时候，常对着月亮静静地瞧，它像妈妈的笑脸，不管心里有多烦恼，只要月光照在我身上，心儿像白云飘啊飘。只要月光照在我身上，心儿像白云静静地飘啊飘。月亮，我的月亮，请你夜夜陪伴我。月亮，我的月亮，请你夜夜陪伴我，一直到